相拥， 有梦，所有感觉有疼痛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命里能让我心动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心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 Someone wait

说话，最灿烂的是的幸福花，带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，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落，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，观察离开后的变化。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，最闪亮的是的幸福花，带不走的放下的我全都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世界笨拙的不像话，原谅我飞，曾经眷恋太阳。让大雨侵蚀吧，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。如果有一个世界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，让它捧着我在手中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别让我飞，将我温柔豢养。别让我飞，曾经眷恋太阳。 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

细想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yeah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该回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陪寒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再苦我能承受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能回应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再苦也承受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开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再苦我能承受，睡前边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专心那爱与我为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